also amusing. Know you can make it whistle with the music. Hope you ain't got no issues, you can do it.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山心，欢迎关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漫游嗨翻天，我在这里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萝莉， 御姐，萌妹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点02分12秒，您正在收听的没错，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最炫的频率 FM98.2， 最炫的节目漫游嗨翻天，我是主持人许可。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左小美。那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你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哈，也是漫游嗨翻天，就可以跟我们刷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如果你突然发现啊，广播的妹子们都长得这么好看，或者我们每期嘉宾都是美女，你要看，你想看回放，你看我这一定要给你， 不仅有美女还有帅哥呢。 对，你怎么看回放呢？就在漫游嗨翻天，是啊，没啊，在 B 站上面搜索漫游嗨翻天啊，里边可以看到每期节目的回放。 没错，那如果大家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哎，对，没错，希望大家给小美刷点礼物啊，让小美也每天开开心心的。另外我们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就是567556693啊，567556693，欢迎大家加入。 是，我看大家说了小美好开心，我非常感谢大家的意愿， 不刷辣条都开心的女主播。好， 每天就是开开心心的，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他们就是动画片《朱迪克》的总导演杨毅，以及《朱迪克》的配音导演。今天小调终于是调倒了，有没有？ 小调，哎，你记得吗？上回小调来的时候立下 flag，当时是咱们在养谈那个做饭的，哎，是养猫还是做饭的？上一期咱们做的时候。 啊，你说跟小调吗？ 对，跟小调跟那个谁， 是跟那个兰陵吧。跟兰陵有一期。 对，然后 当时说到了调到底导打特 调，到底导打特调啊。C 小调是咱们这个节目的常驻嘉宾了，基本大家都很熟悉啊，这个美女。当时这美女立下 flag 啊，说我以后要做一个配音导演争取，没想到人生的理想实现的就是这么快。 人家早就是配音导演了。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算了哈， 调到底导打特到 C 导，你好 C 导。 我们欢迎我们的杨毅，还有我们的小调，欢迎二位。 大家好，大家好。 然后今天两位要来我们这个节目嘛，都说了是《朱迪克》这部动画作品。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朱迪克这个形象是怎么产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小朋友以及大朋友的欢迎呢？如果屏幕前和收音机前大家有什么问题想 想跟我们的杨毅和小调交流的话，也不妨通过 B 站来给我们刷来弹幕哈，发来弹幕， 没错， 通过漫游嗨翻天的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了。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8:04，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侦探大师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一首苏麻的歌曲啊，大家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主持人徐克。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左小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朱迪克动画系列导演杨毅以及配音导演北斗企鹅工作室配音演员 C 小调，我们欢迎二位，再次欢迎二位。 欢迎。 大家好。 然后说到这个朱迪克嘛，首先还是要问问总导演了，当时为什么会有想法去创造这么一部动画，或者说为什么会想到去创造朱迪克这个形象？ 因为我们也是首先把视野定在这个儿童市场上，然后我觉得就是 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啊，杨导，对。 因为我们最初还是把视野已经锁定在了中国的儿童市场，然后其实国内儿童市场上的很多片子，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片中的主角大部分还是非常，要不是很聪明，要不是非常的有运动神经，比较敏捷矫健，战斗力很强。然后但我们呢其实就想做一个稍微有些反传统的，一个稍微比较弱势一些的主角， 就是大部分这个片子的主角可能都会有一技之长， 对对对， 光环太强了，每个主角 对主角光环太强了， 所以我们就锁定了这个其实国人也最常提到的这个猪的这个形象 啊，小猪的形象。 因为我自己也很爱看这个朱迪克这部动画，我最早喜欢上这个的说这个算不算做敌台啊，就是这个 没有敌台，只有兄弟台， 就是有这个小猪佩奇你知道吗，我是有那个就是特别喜欢小猪的这形象，所以后来我喜欢上了这个朱迪克这部动画，我觉得特好看 啊。你看过朱迪克是吗？ 看过一 点。那你觉得怎么样呢？你觉得朱迪克这个 当时不是有一个 抢先版吗？是因为好像朱迪克它是有不同的系列的嘛？ 是我们其实已经目前已经是做了三季片子了， 三季片子， 然后从2014年就已经推出了这个系列。 是的，然后当时也是在这个北京电视台有播出过， 对，在北京卡夫少儿卫视首播的。 是的，那这个杨导觉得，目前儿童动画这个领域的现状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中国现在儿童动画发展的还是越来越好的。然后因为毕竟现在其实动画的从业者也是每年都在逐级递增，然后相关的学校的动画的专业的毕业生也越来越多，所以整个来说我觉得中国现在动画市场的从业者啊创作者啊的人群的比例导致了我们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好的作品和优秀的一些想法诞生。 杨导说这话我就放心了，要不然总看见某些动画某光头啊某羊就是嗨。 哎，我觉得这个还是大家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偏好喜好嘛，然后我不知道杨导是不是觉得现在儿童动画这个领域会有比较激烈的竞争，因为亲子市场我觉得一直是很多动画公司或者说团队非常看重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说竞争啊，在中国这个市场其实任何动画形式的竞争都非常激烈，不光儿童动画电影网番，其实包括漫画，任何一个板块的竞争都是无比激烈的。 是这样。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朱迪克的这个宣传的小视频啊，我们可以先来简单了解一下朱迪克这部作品。 给没看过咱们这部作品 的 大家先普及一下。放哪个呢？左边的还是右边这个？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视频。 第一个哈，好嘞。 相信所有男生在年少时都有过成为英雄拯救世界的梦想，但我们把这种梦想赋予一只小猪，就成就了朱迪克之古怪岛大 冒险这部动画。为了寻找爷爷朱朋克，迪克登上了古怪岛，在寻亲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追寻，并一步步理解什么是英雄以及如何成为英雄的真谛。与坏人勇敢斗争并最终获胜，这种剧情看似十分老套，但有趣的是朱迪克这部动画全篇没有出现过任何暴力行为，反而是通过逐渐拨开反派们曾经的悲惨经历，来让朱迪克感化这些反派，化敌为友。战胜对手永远不是朱迪克的目的，帮助他们才是。 这个大红鼻子真的是朋克吗？我唯一的好朋友。 我叫朱迪克，是朱朋克的孙子， 希望你也能原谅我们。灰儿叔叔，谢谢你能这样说，该道歉的明明应该是我才对。来吧，让我们把这里恢复成原样吧。 毕竟在大人的世界中，没有绝对的正派，更没有绝对的反派，这种反套路不仅能够使电视机前的孩子们耳目一新，还能间接引发孩子们对于善恶的思考，提升情商，确实富有创新性。于是在朱迪克的世界里，一些经典的儿童故事被解构并重组，为的就是让孩子从小培养一种思辨精神，不让大人的价值观强加于孩子，同时也将朱迪克的故事从简单的低幼向中解救出来，成为了一部可以让家长和孩子共同欣赏的亲子之作。除此之外，在古怪岛大冒险中大量使用的八位音乐强化了一种趣味，让曾经玩着红白机长大的80后可以在陪伴孩子观看朱迪克的同时，也能再度回到那些美好的年少时光里去。 这小朱迪克感觉非常萌，你发现了吗？ 是的，我不知道小调作为女生你会不会很喜欢这种形象。 会啊，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杨导，其实那时候我跟他还不认识，那会儿我也没有成为朱迪克的导演，我是刚加入北斗企鹅工作室的一个 小萌新 对，小萌新。然后当时第一次见杨导，他就是带了一堆朱迪克的周边，刚到我们公司就被抢光了。 就给你们你发现没有，杨导套路其实很深，先去给你们种草，都让你们得， 然后大家就争着要做朱迪克的配音导演。 对， 其实都说到这儿了，那小调是怎么样的机缘巧合成为了朱迪克的配音导演呢？ 好，说 啊，这个其实就是因为之前导演可能比较忙， 所以你不是第一任配音导演是吗？ 对，因为在那个朱迪克第一部里面，当时他们 拍 第一部的时候还没有我呢。我当时 还没有你，你已经出生了， 还没有小调参与呢， 还没有加入， 对， 还那会儿还在上学，然后后来到了那个公司之后，准备配第二季，那个时候自己的业务能力啊各方面都有一些提升，然后就把这个项目交给我了。 那你自己在朱迪克当中有没有给哪个角色配音？ 配了第二部冒险岛的那个美羚羊。 美羚羊其实我觉得最漂亮的角色。 上回我们就说那个北斗分角色哈，永远都是按照长相来分。 长相，你长得特别那个宽五魁大，永远就是配那种。 所以我们这个小调就是静香这种美少女的专业户 啊，这种 是的，三叶的专业户。 是的， 其实刚才也说到朱迪克的形象嘛，像妹子非常喜欢，不知道那。作为男生视角的话，徐克你会有？ 我很喜欢，要不然当初也不会看这个第一季的这个。但是实话实说啊，没全看完，因为第一季50多集吧，杨导。 对，52集。 对，第一季我记得我当时点开50多集，我是看到30多集，从第一季往后看，就是刚开始觉得特萌，然后后来觉得呢， 就我是什么情境下看啊？咱实话实说啊，不是说我平常看电影不看，我就看这小猪迪克啊。 嗯， 是有时候到夜晚，有的时候每天都很忙碌嘛，有的时候你想静下来啊，或者去那什么 想放松一下的时 候，对，你也不能自己喝茶或者什么，这也太安静了。所以就是有时候打开电视，正好有个我下的那个 APP 里边正好有个小猪迪克中文版， 猪迪克 对对啊，朱迪、嗯，对不起，朱迪克， 嗯， 我特别喜欢叫他小猪迪克，嗯、对。然后它里边有个中文版的那个，然后我就点开第一集，它是循环播嘛，第一集完第二集一直播，我大概看了2周，因为每天晚上没看多长时间，看到30多集，对。 啊，那说到朱迪克的形象，好像我记得杨导之前也说过，朱迪克的形象是你有意在里面融合了一些元素，就是要做一个平衡。 啊、 我们可以一边放图片，一边让我们的杨导给大家来讲一讲。 就从这个这张是吧？嗯 对我们这个小猪其实当时在设计的时候也是刚好是苹果啊、 嗯、 这种 iPhone4 iPhone5 最流行的时候、 嗯、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也是借鉴了这个圆角矩形的这个概念 嗯， 那为什么那个 专业呀、啊、这圆角矩形 是的 对对其实确实并不是一个完完整整的方块它是一个圆角矩形、 啊、你会发现朱迪克的脸是方形的 其实没有那么棱角这块还是圆过去的、啊、 对还是稍微有 其实在我们最初设计的第一版它的那个这个角是稍微有点尖锐的然后后来因为我们考虑到这个形象也是比较有亲和力、 嗯、 所以也是参考了苹果然后就是把这个角的羽化度就调高了 啊， 然后于是就变得是一个感觉你碰到它或者是也不会被伤害到的这种形状 嗯， 然后为什么我们全是用几何形的头型来这个诠释的这个角色因为我们其实因为我其实每天非常喜欢我话不多但我喜欢在这个坐在街边观察这个世界、 嗯、 然后我会觉得其实很多几何形它都是有性格特点的、 嗯、 啊，然后像比如说方形的东西往往会给你一个踏实稳重、 嗯、 或者是有点倔强、 嗯、 你会觉得它要翻一个身很难它不像圆形、 嗯、 你会觉得咕噜咕噜它就滚过去了 是的 你会觉得它很有、 嗯、 很有亲切感、 嗯、 而且你也会觉得有种想揉捏它的这种感觉、 啊、 所以说我们朱迪克呢因为我们需要一个稍微有点憨厚的敦实的形象、 嗯、 所以我们给了它方形然后我们这里面的像豆包第二季里的豆包以及第一季里的有个叫梦琪的小女孩、 嗯、我们看看 他们就是一个圆形的一个脸型因为他们是最需要亲和力的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三角头型的人物呢其实我们在路上看到的所有警示牌通通是三角形然后三角形也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调皮然后有点刺儿头的这种刻薄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是主要从这三个角度然后把 考量的这个 对、 嗯、 对 哎呀杨导啊我说句这个题外话啊你看你对这个几何形这么有这个审美和标准那在你选择自己伴侣的时候会不会也从这个几何形出发比如说今天相亲你觉得这个女孩嗯她这个正方形啊、 嗯、 整体不行啊会吗 其实是会的啊就是、哦、嗯因为我也同时 择偶的时候、 对对对因为我还是比较相信就人的面相是他所经历的一切、 啊、 包括他的性格的体现 嗯 啊但是其实你要去见到一个特别方脸的女孩也很难的、 现在女孩子嘛对吧对 对 嗯 现在估计你要碰见一个方脸在家金牛的女生啊就是估计啊你说什么东西啊就这种、嗯、 对 啊哎这个是宣传海报 对 吧 这是我们宣传海报 嗯 嗯可以大家看一下、 嗯、 你会发现确实是虽然那个我们朱迪克的脸型是稍微方一点的但是他的鼻子会有圆形去给他做一个柔和所以整体看上去就比较的舒服了嗯是这样 嗯 徐克操作好快啊 而且这个角色我们在、 嗯、 我决定不操作这个是吧、 嗯、 你来小 嗯他这个要给他一定反应时间 是是 嗯 对 嗯， 你说，杨导， 我是想说，就是在这个其实设计的时候吧、 嗯， 作为设计者，我们也是非常纠结的、嗯，因为这个形象到最后我们也是做了无数次的减法。 嗯， 然后因为一个形象要被记住，它其实太复杂是不容易被记住的。 是是是 啊，然后你必须足够简单。然后在你做减法的时候，这个小猪我们到最后也是已经做到它身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 没缺点了。 并不是没缺点，就是任何一个元素去掉，它都不是猪了。 嗯 啊，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它没有鼻子，或者没有耳朵，它都不是这个猪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嗯、 是不是？ 我就关注了它的屁股上的那个尾巴，你知道有屁股的图吗？ 它肚脐眼儿 啊，还有肚脐眼， 对，它那个肚脐确实比较明显。刚才可以 看有没有图片啊？ 现在有没有可以看到完整图片？ 小明，你改一下那个时间。 啊，没事，没有关系，我们先找一下。哎，这个好像没有特别完整的，确实刚刚在视频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就是他的肚脐是比较明显的，这是有意设计的吗？ 啊，因为他是个男孩子 所以就是这个肚脐其实也是在这里比较 Q， 比较可爱 而且这个因为我们是做了一个小叉子的啊，会觉得他有点调皮的这种感觉， 哇，杨导，你真是把这个几何元素的全部应用在这个小猪了上面了。 嗯，应该说是做了一个有机的融合，而且是。那我们知道，就是朱迪克这系列动画，它的受众定位大概是定位在 我们其实第一季的受众定位主要是一个学龄前，或者是最多到一年级，也就是3到6岁的这个。儿童 啊， 然后因为我们最初其实是希望在片子中给儿童提供一些情志方面的小故事，然后但是我们到第二季稍微在剧情上做了一些升级，可能年龄段会扩到8岁左右，但是我一直从调导这里得到的反馈，这个片子其实对，从这个片子其实他们在配的时候就给我了大量的反馈，他们因为配音演员是这个角色的灵魂嘛， 对 啊，我们会经常不停地去沟通这个故事的部分，然后所以他们也非常，除了我以外，他们是最了解故事的这个工作人员，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片子其实成人看也会有多多少少有一些思考啊和一些感触。 你看都说到这儿了，调到底头打头到调导啊，你这是不是说说成人看你觉得怎么样啊这部片子？ 因为我还记得小时候就是我作为小朋友的时候，经常看一部片子会问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哎，这个人是坏的，是坏的吗？那这个人是不是好人？ 你会给他贴标签吗？ 善恶分得很清楚， 会对。然后但是看朱迪克之后，我觉得朱迪克他第二部第三部这个他没有给善恶贴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标签， 就是没有绝对的好和没有绝对的坏， 你会发现他每个都是就他之所以是这么坏，或者是他做出这样的行为，是因为他有一段什么过往啊什么的，但有一些时候这个过往会觉得很沉重，然后你 太惨了什么 就可能因为我承受能力比较差吧。 那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小故事在朱迪克系列里？ 我记得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那个拍电影，就是我那个 片，游戏那个， 对 美玲那个篇章， 对美玲那个篇章，就是我的那个角色美玲，她是一个特别渴望表演的一个 年轻女孩， 对对对，特别希望上舞台，然后后来，哎，这样剧透好吗？ 可以，因为其实前几集已经在第一季已经播出过了但是结局是目前还没有上映的，在我们接下来的古怪岛大冒险的第二季中会把美玲这个篇章的结局给展现给大家。然后我替调调大，果然这个很难念啊，果然这个很难念， 调导 太难念了。然后这个故事其实讲的是一个沙漠的朱迪克在冒险的过程中到了一个沙漠的小镇，因为沙漠的小镇嘛比较贫瘠，然后水也少，他们没有什么娱乐措施，然后朱迪克的爷爷在曾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送给了他们一台摄像机，然后让他们可以去拍一些生活中的小的细节，去发现更多生活中的美，因为当地人本身在拿到摄像机之前是比较喜欢喝酒，比较美式西部的那种感觉，其实会觉得他们的 那种， 对，他们就经常打架，然后也会就是大家的和气都不太和气，人与人之间，但自从有了摄像机，他们发现其实拍下来的很多细节反而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温情，而在这过程中呢，小调的这个角色 就出现了， 然后他是一个羚羊，然后但是他在一次演出过程中出了事故，然后受伤了，然后腿就已经是瘸了，就坐了轮椅， 只能坐轮椅， 对，然后等朱迪克到这里的时候，那个美玲调导配的这个角色，他的父亲就一直对这个美玲这个角色的这个事故耿耿于怀，希望朱迪克能够替他爷爷 付出代价， 也不说付出代价有点太狠了，就是给予一个补偿或者是解释，但我们这个篇章其实最后的解决这个化解这个羚羊的父亲心理心结的办法 是什么呢？ 你们 能说吗？ 其实是可以， 我想一下，什么让我们 你可以猜一下，对， 小美来 来翻一下， 这真猜不出来，你都看过，你来说说吧。 对对，我想因为小朱迪克的套路一贯是不用暴力去解决问题，就是一定用一个很巧妙，我想想啊。他想让他付出代价，最终应该让朱迪克表演了个什么节目吧，或者演出之类的，是吗？ 啊，已经很近了，已经很近了。 哎，我这 太厉害了， 杨导， 最后是什么？ 不愧是看了很多集的 杨导。我这三十多集是不是 有没有 分剧情导演什么可以请一下？ 绝对可以，绝对可以 啊！你公布一下答案， 因为确实是这样。因为在这个片中有一个小精灵的设定，就是他可以把朱迪克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样子啊。其实，在最后去解开这个父亲的心结的方式是朱迪克。化身成这个羚羊的样子，然后重新跳了一段那个舞蹈，然后就是让父亲又重新看到了羚羊能够起舞的样子，而这个舞蹈的结局，其实坐轮椅的羚羊也跟他共同完成了这个舞蹈。其实我就是希望， 还是一个非常 温馨的结 局， 而且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啊，他比如说残疾了，你就觉得给他修复残疾是最好的办法。但其实没有人关心过那个真正受伤的美玲她自己内心的想法。她其实 对， 她是在这里最需要坚强的去接受现在这个状态的。所以我们可能用调导的话说，可能有些地方的情感相对的比较真实一些，然后也没有做的特别的童话。其实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童话一些，但是面对的问题反而比较真实。 这可能只是人物设定，比如说设定比较 Q 比较卡通，那讲的故事还并没有那么 一点没有那么无脑，就是那种 而且我觉得也不是强制的要去给小朋友灌输一个道理， 是 而是通过这种剧情的展现，让大家自己会有一些小朋友有自己的理解，自己去想一想这件事情应该怎么解决才是最好的。我觉得就是这样，要比很多就是作品当中可能会有一种比较拔高的道理的灌输要好一些。 对，然后我其实一直觉得，就是杨老，我也不知道这是你的理念还是怎么样啊，反正我就觉得朱迪克一直以这么一个温暖的形象，我觉得在当下真的特别难得。而且我觉得你年龄段不一定就在八岁左右，我觉得40岁50岁以下都可以看。 就是两位导演自己觉得这就是一部幼儿向的动画吗？ 其实我并不这么 并不觉得啊，但是毕竟我们经常会因为这个问题回答过很多次，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说啊，成年人也会看，别人是不太相信的，然后别人会觉得啊，你应该有一个最精准的用户啊，但其实可能我们第一用户可能还是儿童，但是陪儿童看的父母啊，然后爷爷奶奶啊， 明白， 他们其实可能在看的过程中都会是 也会受到洗礼， 受到感染。 其实我觉得真挺好，你看现在在社会之中啊，咱们不说每个人都积极乐观一点，遇见问题的时候大家有时候解决问题不用那么浮躁。其实很多时候很多地方很多问题，就像杨导这个剧情中设计的，小美你看那都什么杀父之仇，咱可以稍微夸张一点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有这仇恨都可以用这个一趟表演来结束，我觉得现实中很多问题也是可以的， 化干戈为玉帛哈。 对， 是的。然后杨导再跟咱们梳理一下，现在目前朱迪克马上是要出第一季 第三季， 马上要出第三部作品了， 就是， 对，那前两部分别是我的朋友朱迪克和 朱迪克之古怪岛大冒险 大冒险一。 对， 这回是大冒险二了是吗？ 对， 那等于是2014年的时候，朱迪克这部系列动画最早 就已经 面试了 、当时是叫《我的朋友朱迪克》，是一个单元剧的形式，也是比较轻松。然后，但其实理念跟现在是比较一样的，只是它的故事可能会更简单一些，更日常一些。 那《古怪岛大冒险》呢？ 古怪岛大冒险就是我们在故事上做了一个升级，因为它是一个连续的剧情，并且我们分两季来完成它。它其实它所朱迪克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的故事啊，和一些需要去面对的问题，都比当时的单元剧的要来的更复杂。 明白，行，那咱上半时段就先聊到这样啊。 是的，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8，我们先进一下我们的秒懂二次元环节，稍后回来。 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叶知秋。大家知道英兰高校男公关部的天草红旭吗？还有月刊少女野崎君当中的鹿岛游。听了这两个名字，大家知道我今天要科普哪个词儿吗？哎，不卖关子了，就是保种系。如果你还不知道保种系这个词儿，那今天我们的秒懂二次元就来好好聊聊它吧。保种系原本指的是像保种歌剧团一样经常去反串演出男爵的女性们，现在啊

不算多吧，其实，因为我们、嗯、那个我们工作室还是配那种网番， 啊、嗯，可能成人向的更多一些。 多一些，嗯，对对。 那这次在给朱迪克担任配音导演以及配音的过程中， 啊、 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小故事什么的？有吗？ 有啊，嗯， 讲讲。 我记得那个朱迪克这部动画。中间有好几集都比较有特点，就是需要我们演员唱歌的、 嗯、啊， 对，然后 特别考验唱歌。那完了，那这兰陵这个配不了， 对，所以就没有把那个角色分给他了，啊、要不然太丢脸了。然后当时那个歌那些歌曲也是根据那个人物他自身发生的一些事情，嗯、包括他的性格去编的。嗯、像刚才我们看那个片花里面、嗯、有一个。猩猩一样的那个角色、 嗯、 他叫摩卡大王、嗯、然后他是在这个片子里面第一个开始唱歌的角色、 啊、 当时那个歌就感觉特别的 很难吗？ 就有一种 很考验大家的唱功吗？会 很、 嗯、 那种 一 言难尽、 嗯、对 啊， 金属 那种感觉，反正、 啊、摇滚吗？金属摇滚， 对，比较摇滚， 还有点说唱， 对 啊，还有点说唱。 我 请问你们这个音乐是？ 小美 谁来做的？ 小美，我知道了。哎，首先啊，小美，谢谢一下这个地雨清，还有这个釜山 BB 给你送的礼物。啊、 人家叫雨清，不叫地雨清。 Sorry， 给感谢啊，小美，感谢你们送出的礼物。 哎，我的摄像头怎么又跑这儿了？谢谢，谢谢。 然后他刚才说的那个音乐，我大概理解了一下。杨导和小调听一听，是不是这样？就 I sing， 动动哇 ，It's a big way for the hard to get the money。你那是纯纯的欧美 rap 是吗？ 对，你的嗓音可以再。脏一点、 啊、真的、啊、 对， 而且好 再烟酒一些、 这个、 更烟酒一些。嗯， 我比较遗憾我没有提前把这车准备给你们。 哎，不加重金属咱们所有说 不是杨导 有吗？ 会唱吗？ 对，杨导来一个。 那不，我如果唱了这个歌，你们听到会很失望。对， 那大家可以去我们的这个动画里面自己去找一找，听一听。 留个悬念。 对， 嗯，那除了这种， 网上现在是能够搜到这个歌的，因为它的就片子中是有已经播出过了。 嗯，那除了这个插曲让小调印象比较深刻，其他的呢，就配音会觉得很顺吗？这种儿童向的动画？ 嗯，其实有的时候会不太顺，嗯、因为 和本身的声线会相差比较大， 也不是因为可能大部分这种儿童向的这种动画，可能给人感觉就是配音也不用太去挖掘什么， 嗯、 就给个差不多的就可以了。可能大部分人都是这种印象，但是因为跟我们每次配音，杨导都会到现场来就 监督， 对，亲自监督我们干活，就不许偷懒，不许混，就那种。 这是在变相吐槽吗？ 不是，主要还体现了杨导的无微不至的对大家配音演员的关心啊。 所以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其实我们都是要经过一些比较细致的磨合，所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嗯，那你要是作为配音演员来讲的话，你觉得为儿童这种童声配音，你觉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有哪些难点？ 嗯， 就在声线的塑造上，比如说， 是不是都要比较萌啊？不能有特厉害那种声音。 其实也没有， 其实你会觉得很顺，很自然就出来 了。有一些反派，他的声线还。 挺厉害的， 蛮解放天性的 啊！ 就比如说那样， 刚才是突然群魔乱舞了 一 下， 突然 一 下有个 cave 里边出来了两只 monster 啊！ 是，刚才我们也谈了配音的经历，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了朱迪克系列动画里面的小故事哈。 嗯、 那综合起来，我不知道杨导是想通过朱迪克系列向孩子们，或者说向小朋友和大朋友们传达什么样的理念？ 嗯，其实我最希望是能传达出来的是一种思辨精神，啊、嗯，然后当然这一点可能跟我刚才分享的小故事不是特别直接的对应， 嗯、 但是我们片中也有很多小故事，其实是把一些我们比较熟识的成语，比如说井底之蛙呀、 嗯、 这些成语，我们做了一个也是一个反套路的一个剧情，然后会让你觉得好像你换一个角度，这个故事就变得不一样了。啊，然后我们分享这样的，我们把改编这样的一些，大家已经常识性的刻板印象的这种桥段呢，就是希望能让孩子能够听到一些 不一样的声音， 嗯， 因为我觉得， 不是白一定白，黑的东西一定黑，你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看，是这意思没有呢？ 是的，是的，是的， 要培养一个思辨精神哈。 因为我们主要可能除了这一点呢，还有就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就是像朱迪克一样，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特别突出的一项 才能、啊，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去帮助别人，也并不妨碍他去成为一个有价值 的 人 啊！这说的太棒了，你知道吗？就是杨导这，哎，我觉得真是你做这个儿童电影有点屈才， 儿童动画、啊、 对儿童动画就是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像咱们现在很多孩子压力很大嘛。压力很大之后其实会衍生很多的疾病，但其实从这个根本来讲，就是他们为什么，你说小孩子为什么会压力这么大，就是因为给学校啊还是家长给他们的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理越来越多，就总希望他们干点什么。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就像很多现在咱们的节目所提倡的那种，就是他不是谁，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机场公安，但是他唱出的歌声比歌星还要好听， 就 是这种 普通人也可以散发出很强的光芒， 对， 也可以。 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像比如说咱们就是一名普通的电台 DJ， 这也不影响我们去平常很自在的去生活，很开心的去享受这个世界每一个美的景色。 是的， 我还记得那个动画里面有一句台词，就经常会出现的，就是那个朱迪克他的好搭档豆包就会骂朱迪克说。你是猪吗？然后朱迪克就会憨憨的、 哦、我是啊， 我就是猪啊，就是这种， 这也是说要承认自己，就是正视自己， 对， 就是 你要的普通、 就 是 嗯、 但是同时又很自信，不会因为这个而自卑。 而且我们做了很多种他的回答、 嗯、 也是很乐观的这种回答、 嗯、 他比如说、 嗯、 我是猪啊，我就是不一样的烟火， 对， 当然这也是 我就是猪，我就是不一样的烟火、 就是、我们就希望是他能够还是就是既自信又能够带给你一些可能跟常刻板印象不一样的声音、 嗯、 对， 我觉得这里边哲学大了啊，这学问。 来看看我们的弹幕哈，大家说能不能跟我们互动是可以的，大家发来的弹幕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嗯、 然后还有这个听众说要约番吗，我觉得大家可以约起来哈，我们一起来补一补朱迪克的这个番。 还有 看看大家有说图图有给这部剧配音吗？ 有 啊、哦，那当然、 怎么能少 了？对，少不了他， 调到地道打通道调到、哎，怎么能少了图图这种免费的劳动力 啊？ 哎、 就是啊，调到都给图图分配了什么惨绝人寰的啊？ 我一般、就 是、都 是 长得很像他的 我也是，就是按脸分 哦， 就给他分那什么狮子啊， 狮子 那类，就大家都在直播里见过他吧？就是那一 对对，我跟你说、啊， 还有那胡子， 对对对， 我跟你说，图图如果不及时修剪头发和发型，我预估着图图这下半辈子 生涯可以配狮子王， 估计就转变不了了这个角色。 嗯，是的，看来图图是配了很多的角色、哎、哈。好， 挺逗啊。 嗯， 而且我们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在新的这一季的最后一个篇章， 嗯， 是主角就是朱迪克要面对的人全是企鹅。 对、 然后那个篇章、 因为北斗企鹅吗？ 这巧合了。 其实是既是巧合、但是又无比的这个你无法解释这种巧合，因为那里面的角色跟声音基本长得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完全设计出来之后觉得啊，这个就是黄真纪嘛，这个长相应该就是他来的，而且性格都应该他配最适合、 也就在那一段里面北斗全员上阵，每个小伙伴都认领了一个角色， 认领一只企鹅。 对， 这也挺好的哈，正好和企业文化有机的结合起来，这个很好的创意。那如果说要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来总结一下朱迪克想要传达的核心精神，杨导就认为是一个思辨的精神吗？ 嗯，对， 或者说想传达的是 是 自信有爱 啊、其实我们有一个、有三个关键词、但是叫包容、付出和舍得。 包容、 然后我 付出和舍得。 对， 对不起啊，杨导，你一说舍得，我总想起某只广告。舍得， 不要了。好， 是一种酒是吧？ 啊，对啊。 今天看杨导还给我们补刀，这是生怕我们扣不了钱呀。 嗯， 开玩笑啊，杨导继续讲。 对，因为这三个词可能它有点过于精炼了，但这些词里其实包含了我们刚才想要传达的那些，都可以延展出来。 嗯 啊，所以我们主要的还是这三个关键词。 那在这个动画播出之后收到的反响怎么样？ 目前这个 我们这个片子在这个电视台的收视基本上在播出的时段能够平均在第二，而且多次达到这个收视榜第一。 所以也就是说你们拉高了整个北京电视台卡库频道的收视率，其实 那不敢说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呀，反正反响肯定还是不错，因为这朱迪克我第一次看的也是在这个卡酷少儿频道上看的。 嗯， 那次对， 是的。然后呢，有没有就是大家直接给你们的反馈可以看到吗？ 直接有很多，像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线下的跟儿童面对面的这种活动，然后比如说、 你们还有线下活动 啊？对，我们其实做了很多这个活动啊，包括衍生的一些这些产品，比如说我们还有朱迪克的识字软件 啊，识字软件 啊，是款 APP， 然后就是教小朋友学汉字的， 嗯， 然后还有一些我们配套的一些填色书，包括我们也跟这个北斗企鹅这边一起做过一个这个儿童配音的活动， 这有意思啊。 对，然后我们也是精选了一些我们粉丝群里的小朋友，然后来，而且是英文配音哦，然后他们来配朱迪克的一些宣传片，然后等于这些小朋友都反正对朱迪克都非常喜欢，但是因为这里有角色很多，然后每个小朋友的喜好还是各不相同 啊， 然后你也会发现喜欢这个有些调皮的角色的小朋友也是大有人在的 啊，是的。哦，那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粉丝群哈，那我们知道咱们朱迪克的粉丝群里面都是小朋友居多吗？ 大部分是 爸爸妈妈也会进来吗？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的推广啊，都是在这种电视和线下，其实爸爸妈妈来也是替孩子来的。 我以为杨导要说群里一看，哇，全是孩子他妈， 都是家长，都是。那有没有做过一些亲子方面的互动活动？ 有的，然后比如说一些亲子一起去填色呀，或者一起完成一幅画。包括在 T 恤上去绘制朱迪克，等于我们也是这两三年也是做了挺多这类型的活动， 感觉做了不少的活动。你 是的，好像还有音乐会，是不是？ 啊，是，这是上个月刚完成的，就是做了一个朱迪克的主题的音乐会。当然这个整场音乐会并不只是演奏朱迪克片中的音乐，还是给孩子去演奏了很多大量的古典的西方的音乐。也是一个分享性质的一个音乐会。 是的，刚刚也提到了家长，那我不知道家长有没有给你反馈过说家里孩子特别喜欢看，或者说我更希望我的孩子能够看到一种 什么样的作品。孩子的妈妈们到线下活动看见杨导之后都激动地握住了杨导的手啊，跟你细数长篇聊了一下孩子的反响。 有没有单的？ 还是挺多的，然后并且他们也都是有些家长还会亲自去做一些朱迪克的小周边啊，比如说我们可能抱枕还没出，他们就会自己给孩子做一个朱迪克的抱枕。 看看这孩子们的妈妈啊，哎， 对，因为这个形象比较简练，其实妈妈稍微的就是有一些画画功底的或者没有的都可以大部分基本80%的相似度的完成这个角色， 都是比较简单的， 对对对， 很厉害。是的。看到这是几个朱迪克的照片哈。 挺萌的啊。 是的。 小美这你画也没问题吧？ 可以挑战一下，但虽然我就一直停留在儿童简笔画的水平哈。 好吧。 那下一步就是朱迪克好像古怪岛大冒险2也是要在暑假上映了吗？有没有一些关于新作的这种小剧透？ 其实刚才已经剧透了一部分了，关于那个美玲的最后的故事的这一个小篇章的结局的问题。 是的。 然后我们大概会在这个暑假吧，然后与观众朋友们见面。然后因为这个古怪岛这个两季片子是完全的一个延续性的，所以在这个我觉得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在古怪岛大冒险2的结局的部分，朱迪克会真的见到他的爷爷。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可能看过一的观众朋友们最期待的， 非常期待的一个场景 一个点。对， 主要就是看完一你知道吗，他有个延续的心理引导，你就跟我看到30多集，我就特别想知道50多集发生什么事儿。 那下一步除了这种动画的推出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周边的企划或者活动？ 周边的活动其实每个月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小活动啊，或者是因为大活动可能是不会那么频繁，但是小活动其实每个月都有。我估计 哦，我想起来了， 嗯， 然后 想起来一个大事情哈，嗯。 因为其实因为为什么要想起来呢，因为其实我的大部分的精力都还是在创作上， 是， 然后这个市场活动这边我们也是有我们的同事， 嗯， 然后来去负责， 嗯， 然后马上从七月份开始暑假七月八月两个月在蟹岛会有一个 由卡库举办的一个动画的一个大玩家的类似嘉年华的这样活动， 嗯， 然后我们朱迪克也会在那里驻场， 哦， 然后如果观众朋友们想近距离的与我们的人偶啊 互动 的话， 嗯， 其实这两个月暑假的这两个月在蟹岛都能够见到我们。 嗯，我看我们的弹幕里面有一个问许可的， 嗯， 这个3019问许可说为什么只说妈妈没有爸爸呢？ 嗨，杨导在还需要孩子们的爸爸吗？怎么你是孩子们的爸爸？是吧？ 为什么孩子们的爸爸一来就怎么样？ 你看这位水友，这问题很多问题，中国咱讲究一个意境，讲究一个 意 象， 啊， 很多问题不要说透， 就是妈妈见到。 No interesting 啊 ，in this problem okay, 啊。 OK， 好，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哈， 啊， 要问我们的小调了。然后小调这次也是担任了配音导演嘛， 嗯。 然后你觉得现在就是咱们中文配音、国语配音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是？就不仅局限于说这部作品了，因为我知道就是你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大家也经常会接一些译制片的配音。 对， 对对。 那你觉得现在国语配音它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或者说怎么样让大家更好的去接受我们的中文配音呢？ 嗯，首先，我觉得中文配音可能未来还是会跟这些国产动画会捆绑在一起， 嗯， 无论是低幼这方面还是网翻， 嗯， 它都是算是一个捆绑的产业吧，只有动画产业这样发展起来了， 嗯， 我们的声优产业才可以就是跟着一起发展， 大家帮助大家， 对，比如说一个好的动画它可以去推这个幕后的配音演员，一个好的角色可以推幕后的这个声音， 嗯， 那一个有名的声优他也可以去捧红一个角色，捧红一个作品，它是相辅相成的， 嗯，共同发展，嗯， 对。然后院线这方面其实与我来讲是一个相对比较美好的愿景吧， 嗯， 因为其实不可否定，就是现在大家的那个文化水平都比较提高了， 嗯， 对，然后你听得懂英文的，然后认字的，就都已经很普遍了， 嗯嗯， 所以其实如果是国外引进的一些电影的话，看原声的一定是会很多的， 嗯， 但是 因为很多人会想说我去电影院我就要体验那种原汁原味的， 对对，没错。其实说实话，可能包括很多身边做配音的朋友， 嗯， 他们在平常休息的时候 也去看原 声，也是看原声， 嗯， 因为看中文就不自觉的就想要去 对号入座了，是吧？ 你 哎呀，这角色是小调，哎呀，那个谁， 哎，这是那谁的声音，哎，这是谁的声音，哎，这个配的怎么样， 嗯？ 那个配怎么样？就会有点， 嗯， 还是 跳戏。 因为我说实话啊，从一个听观众的感觉去考虑啊，小调，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嗯， 就是一啊，我觉得还是咱们呀，啊，跟这个欧美人啊声线不太一样。 嗯， 你在很多硬汉出来的时候，我看过《敢死队》的中文版，你知道吗？ 嗯， 就是确实是，你知道吗？那个谁啊，那是史泰龙嘛，都出来了，然后来一句，然后中文这边就是，哼，我们来走着瞧，就这，你说这不是这就，然后还可能是有一个技术的原因啊，就是你往往你看中文版， 嗯， 可能是因为它要二次贴轨出来配人声， 嗯， 所以它跟环境音融合的其实没有那么好 啊，是， 对吧？ 是有很多方面，包括还有一些翻译的问题， 对， 所以如果是在院线真人像这方面，其实我觉得配音发展的空间比较小，但如果是动画这方面，就还是回归到动画， 哎， 比如说迪士尼的一些优秀的动画，皮克斯的， 嗯， 然后包括可能日本的有一些比较优秀的动画电影， 嗯， 其实它翻成中文配音它的这个作用是很大的，因为很多小朋友他不识字， 对， 而且小朋友也听不懂日文， 对， 啊，也听不懂英文， 嗯， 所以这个中文配音在这个时候反而可以发挥它的作用， 是的， 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发展还是从动画这一块会比较 好的， 嗯， 但是说实话我又插一句啊， 嗯， 我觉得很多外国电影在这，因为他们不是外国电影发行商来发行，他们是托给中国发行商， 嗯， 其实我觉得中国发行商你要重视这个国语配音，你不要说拿过来影片啊，你把人声抠过来再抠进去，那肯定没人愿意看， 哦，是的， 我觉得你所有外国电影要如果想占据中国市场的话，你不妨提前在做声音轨的时候你就把中国配音演员无论是请去美国还是在中国有一个工作室，你就要在原轨的时候配进去， 嗯， 这样才会有人更多人接受， 我们的宋小阳说为了北斗一 直都在支持国配，那也希望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小伙伴们继续加油哈。 谢谢。 那最后一个问题还想问一下我们的杨导哈，就是你刚才说到配音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你觉得我们的国产儿童动画未来应该怎么走，就是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因为 或者你想让，对，你想让自己的作品未来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走，有没有一个期盼？ 我还是希望我们的片子能够除了在中国获得观众朋友们的认可，尤其是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们会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作品。 是的， 因为其实现在在国内我们主要走电视平台然后而互联网的这所有的动画跟我们其实是风格完全不一样的，而这也导致了就是其实受众群也是完全的区分开的然后大家都感觉 有一点点脱节的这种 对有一些就是感觉像两个世界但是其实我们作为儿童动画的创作者，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希望在片子里有多一些能够打动年轻人的部分然后我也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然后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接触这个动画 儿童动画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批评也好还是什么也好这些声音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听到一些反馈的声音 对 会帮助我们的片子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进步嘛 对 无论好的坏的都是欢迎大家多多评论这样我们的制作者们才能知道大家的心思从而去努力 对 没错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4那非常感谢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杨毅和小调感谢杨毅和小调做客我们节目谢谢二位 然后呢如果您今天节目感到开心啊就佩戴一下我们粉丝勋章嗨森另外我们 QQ 应援群啊也就小美的爆照群 对 群号就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大家加入 是的也非常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们节目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将邀请众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啊来做客节目除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这个收听渠道之外呢我们在新浪微博和 B 站上面都有官方账号漫游嗨翻天大家可以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节目的直播以及音视频的回放了 行嘞小调你今天再立个 flag 吧下次来是什么身份呀上次配音导演这次下次怎么着 咱这个还是留个 有一个 健身达人 但是有一个说法是这个好有压力啊我的健身卡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3天打鱼30天晒网是吧 小美你答应没有说到健身时候很激动啊小乔我觉得下次可以偷一下他的软肋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就是青春联盟了 是的 很好听的这个大学生奉献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是许可 我是左小美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对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でもさ。